第三集。 下了楼，程韵跟在孟昭后面，他说： 哎，昭哥，你刚刚说的那些会不会有些不合规啊？ 又没录音，他自己身上还背着人命，你担心他会去举报我？还是你打算举报我？ 我肯定不会。是，如果他们在十年前已经谈妥了条件，会不会所有的牵涉者都不肯透露信息啊？ 孟昭拉开车门，抬头看了一眼范欣欣所在的楼层。 有可能，不过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不透风的墙吗？ 坐上车，搁在中控台的手机震动了两下，来了消息。孟昭拿起来一看，是陆时琛发来的。 境外号码的查询结果出来了。 孟昭拿起手机给陆时琛回了一条语音消息。 行，今晚请你吃饭。 临近下班，按照被告名单出去排查的同事陆陆续续的都回来。周奇阳翻开下午的记录，对孟昭说： 这个张林还挺坦诚的，说当时班上莫名其妙的开始孤立赵彤，说他是同性恋异装癖什么的，谁要是跟赵彤走得近，尤其是男生，那肯定会被嘲笑的。张林曾经是赵彤的同桌，据他所说，赵彤其实人还不错，虽然娘了点，但脾气好，几乎对所有人有求必应，也不知道怎么就忽然成靶子了。 嗯，他是赵彤的同桌啊，那既然他觉得赵彤不错，没有出手帮帮他？ 我也问了，但他说那种环境下，谁要是敢跟赵彤站在一边，一准会被认定跟赵彤是一对儿。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申请调座位了，正好班里那时候有个女生休学了，赵彤的座位就单下来了。 切，真怂。 周启阳说完，任斌接着他后头说： 这个许洋洋一见到我们就挺警惕的，也没从他那问到什么，感觉应该是知道内情，但就是不肯配合调查。 几个人把调查结果说了一遍，排除了两个跟导致赵彤自杀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 这收买人心的工作做得够彻底的，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但事情牵涉的知情人都讳莫如深，没有人肯说出真相。不过这也侧面验证了一个事实，那张照片的拍摄者应该就是这些人共同隐瞒的那个人。 孟昭把手上的资料卷起来说： 剩下两个暂时没联系到的，明天小周和斌哥再去上门找一趟。 嗯，好。 好嘞，赵哥，知道了。 从楼上走下来，孟昭先去了一趟停车场，把资料放到车上。陆时琛应该会开车过来，孟昭打算等吃完饭再回来开自己的车。走出市局，对面正由红灯变为了绿灯，十几个人踏着斑马线走过来，孟昭一眼就看见了陆时琛。陆时琛肩宽腿长，外加身上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接地气的气质，让他在人堆里看上去鹤立鸡群。等陆时琛走近了，孟昭问： 没开车？ 陆时琛的脚步停下来。 是啊，你的车不是修好了吗？开你的吧。 那你等会儿，我去开过来。 孟昭说着往市局的停车场方向走。等孟昭把车开过来的时候，陆时琛正在市局门口接电话。孟昭一打方向盘，将车开到路边，压下车窗的时候，他隐约听到陆时琛在说护理院什么的，但陆时琛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即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几步。孟昭在心里嘀咕着： 商业机密吗？还要这么避着人？ 片刻之后，陆时琛打完电话朝孟昭走过来，孟昭随口问了一句： 给谁打电话呀？ 一个朋友。 孟昭启动车子的同时，闻到了一股很淡的类似檀木的香味儿， 这香味他以前坐陆时琛的车的时候闻到过，本来以为是某种高档的车载香水，现在才发现是陆时琛身上的味道。 真讲究啊，还喷香水。 孟昭一路从公安大学读上来，再到了警局之后，打交道的要么是一群糙汉子警察，要么就是比糙汉子还糙的犯罪分子。偶尔遇上一两个貌似精英的律师，也常常打扮得像卖保险的，看上去远远没有陆时琛讲究的这么得体。以往孟昭都觉得香水这种东西都是女人喷的，但现在陆时琛身上的这股檀香很淡，若有若无的，不仅不女气，反而有点性感。意识到自己出现这种想法之后，孟昭对自己都有些无语了。单身单久了，居然闻到一股香水味儿，就开始想些有的没的，连对方的性别都忽略了。孟昭赶紧把自己的想法掰回到案子，他问陆时琛： 对了，你的外国朋友帮你查到那号码的主人了吗？ 是国外的网络电话。 国外的网络电话，多层加密啊，够谨慎的。 孟昭有些犯愁了，如果是国内的网络电话，以张潮的技术起码能定位服务器的位置，但是国外的加密号码，张潮纵使再有技术，手也伸不了那么长啊。陆时琛继续说， 托人破获了加密层，定位到了这个网络电话的服务器位置，又上门去问过了。 嚯，你这一套流程走得够利落的。 孟昭知道，虽然陆时琛这话说得简单，但在短短两天之内做到这一步，这意味着陆时琛在国外拥有的资源并不比自己在国内的少。孟昭问， 结果怎么样？ 他们接受的是国内的委托。 委托人查到没？ 那倒没有，黑客也是要有职业操守的，泄露客户信息，他们还想不想接着干下去了？能问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了。 也是。 孟昭点点头，刚刚那一瞬他还是操之过急了，还以为那会是重要的突破口。不过陆时琛提供的这条线索也足够重要了，起码验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赵云华杀人自杀每一步都是有人在背后精心策划外加诱导操纵的。孟昭陷入到沉思之中，陆时琛开口了， 这调查结果孟警官还满意吗？ 满意，能查到这一步不容易，回头等这案子破了，我自费给你送个锦旗。 刚刚那个线索是我花大价钱搞到的，既然是交易，那作为回报，孟警官也需要让我满意吧。 我请你吃饭啊，这顿饭保证让你吃得满意。到了。 陆时琛转头一看，孟昭把车停在了一家日料店的门口。 上次是法餐，这次是日料。 陆时琛推门下车，抬眼看了看门头，然后跟孟昭一起走进了店里。在服务员的指引之下坐定之后，孟昭接过服务员手里的茶壶。 来，我来。 他给陆时琛面前的茶碗里倒了一杯茶。 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这顿饭吃得满意，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才问到这么一家店。你知道我们干刑侦的，时间比金钱还值钱。 孟昭开始胡说八道着糊弄陆时琛。 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的诚意肯定是有的啊。 简而言之，不管这顿饭你吃得满不满意，反正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没想到陆时琛没理他这茬儿。 我对吃饭没什么兴趣，果腹而已。对了，你们今天去查那个被告名单上的人了吧？怎么样，有进展吗？ 一见面就聊案子啊。我说真的，你来我们刑侦支队吧，薪水什么的都是身外之物。 100万 啊。 雇佣黑客加急破解多层加密网，追踪定位虚拟服务器，再到上门找到黑客，花大价钱购买客户资料，一共100万。之前的交易内容是我查清这个电话的来源，你给我提供案件线索。如果孟警官现在后悔了，先还钱吧。 你大爷的。 果然